北京时间21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。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。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。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，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。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， 来吧，请坐，欢迎诉说，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。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。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有着比较复杂的家庭关系。为什么他说是自己害死了妈妈？面对同父异母的弟弟，他又会是怎样的态度呢？欢迎光临，一位吗？请随便坐，这是本店的酒水单。哦，好，我看看啊。那个，你的领带好像有点儿……哦，谢谢。刚才被人扯歪了啊！哎呀，刚才啊，我本想去参加我弟弟的婚礼，没想到刚到大堂，我弟他爷爷直接抡起拐杖就打呀，我就被他们家人赶跑了。 不是，这什么仇什么怨呀？大喜的日子怎么这样啊？你弟弟他们家是你的 哦，我俩其实都是一个妈生的，但不是一个爹。我姓钱，他姓李，婚礼上当然都是他们李家人。 你是说你弟弟是你妈再婚以后生的？ 不是再婚，我妈就结了那么一次婚。而且从根上说，他们恨我，也确实是因为我害死了我们的妈妈，还有她丈夫。 啊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 我从小就一直很想见我妈，后来打听到了她的电话，就和她联系了好几次。有一次我给她打电话，正好她老公正开着车带着她，两人可能是因为我的电话吵起来了吧。总之他们那辆车直接撞进了前面卡车的屁股下边，两人当场就不行了。 原来是这样， 现在你能理解李家人为什么这么恨我了吧？ 我能理解他们家的心情，但这真不是你的错呀。 嗨，你也用不着安慰我，这个坎儿我可能一辈子也过不去了，所以我才想对我弟好点，毕竟是我害他没爸没妈的。 刚才我就想问，你妈生你的时候没和你爸结婚是吧？ 对，我爸妈是自由恋爱，但我妈家里一直看不上我爸，觉得我爸穷，我妈就先斩后奏，想生米煮成熟饭，所以连蒙带骗的怀了我快6个月，直到我姥姥看出来了。但我姥爷不吃这套，硬拉着我妈去医院要把我打了。我奶奶从乡下坐了好几个小时的车赶到医院，给我姥爷跪下了，就说家里砸锅卖铁也得对我妈好，求他们把我留下。我姥爷气得转头就走了。后来我妈不到9个月就早产生下了我，姥爷就让我奶奶把我抱走了，任凭我爸我奶奶在他们家门口怎么跪着求，他们都不放我妈。后来我妈一家干脆就搬走了。 人家可够狠的呀。 哎呀，现在我也能理解为人父母的心情了，而且他们也没把事情做绝。每年我生日的时候，我姥姥都给我奶奶家寄一个挺厚的信封，但里面钱我奶奶能不用就不用。我从小就知道自己跟别人不一样，人家有妈，可我只有我爸和我奶奶。我奶奶有时候心情不好，或者我闯祸了，她就总冲我唠叨，说我妈不要我了。我爸后来忙着挣钱，一直没结婚。我奶奶也觉得他是在等我妈，就老骂他死心眼儿。后来我奶奶中风了，骂不动了，被我爸送到养老院，我就开始跟我爸一起住。有一次我爸应酬喝多了，躺沙发上睡着了，我听他手机响，打开一看，就看到了他跟我妈联系的短信。 原来你爸妈一直有联系。 嗯，我爸留着我妈发给他的很多短信，我妈除了偶尔问下我奶奶的身体情况，几乎都在问我怎么样了。从他们的短信看来，我妈去过我的学校看过我，也在我家楼下假装路过过，她跟我爸见过面，也给我买了很多东西，但我爸从来都没跟我提过。第二天他酒醒了，我当面问他的时候，他居然一气之下把我妈电话短信全都删了。 哎呀，你那个时候多大呀？ 大概13岁吧。我曾经一直以为我妈是个狠心的女人，因为爱慕虚荣所以才去傍大款，而且她应该很漂亮。那阵子我把家里翻了个底儿朝天，想看看我爸是不是偷偷藏了我妈的照片，结果一张照片也没找到，却找到了我妈写给我爸的几封信。信上说我妈是怎么被我姥爷关起来教训的，她是怎么求我姥姥寄给我钱的，她没有办法才嫁给了所谓门当户对的人，但她说她还是爱我爸的，所以我才知道我爸确实是忘不了我妈，所以才一直没再婚的。那一会儿我爸已经赚了一些钱，我还傻了吧唧的跟他说让他把我妈抢回来。我爸说没戏了，我妈给那人生了孩子，都上小学了。不好意思接个电话。哎，啊，没事儿，我理解。哎，你别放在心上啊，现在啊我就不过去了，你们玩吧啊。哎，你少喝点啊。是我弟，喝多了叫我闹洞房。 你俩感情好像还不错。 也就是这几年才开始好的。 说起来你们俩是什么时候联系上的呀？ 都是我妈去世之后的事儿了。其实我妈出事以前我挺嫉妒我弟的，他从小生下来就我妈陪着，而我呢早产营养不良，家里不富裕，有时候喝不上奶粉拿米汤对付。我姥姥姥爷现在都不认我，总觉得我的存在让他们丢人了。这么对比下来有时候觉得还真是不公平啊。你不知道我妈去世后我有一阵心里阴暗得很，我开始怨恨我姥姥姥爷，也恨过我奶奶，当初为什么去求他们，我妈要是没生下我也不会发生这么多事儿吧。但我最恨的还是我自己，以前我并没有太多去想过我妈，可是看到我妈给我爸的信，知道她还是关心我的，我这才意识到我也有妈妈，可是全被我一个电话给毁了。 别老这么想。 没事儿，我最难过的是这事儿还连累到了我弟。我妈去世后他们李家人竟然怀疑我弟弟也是我爸的孩子，就带着他去做 DNA 鉴定。 啊？ 虽然结果没什么意外，但他们家人再也不让我弟弟去姥姥家了。据说两家人因为我弟的抚养权还打了官司。 这对孩子的伤害得多大呀？ 嗯，当时他才9岁，其实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也意识到家里气氛不对。后来这个小机灵鬼就开始各处偷听，怕被发现就在房间里放了个录音机，反反复复录了几个月，他才明白前因后果，才知道他有我这么一个哥哥。 这孩子都能当侦探了吧？ 所以他后来就找你去了？ 怎么可能，他才多大，倒是我是越来越想见的，毕竟是我害了他没父母，说到底我们都是可怜人呢，所以就去求我爸。我觉得他肯定知道我弟弟在哪儿上学，可我爸以为我要找我弟麻烦，还揍了我一顿，把我关在家里两天不让我出门。我见软的不行，我就来硬的，我就在我爸单位门口给他打电话炸他。 怎么炸呀？ 我就跟他说，我已经知道那孩子在哪儿上学了，我现在就去找他麻烦。果不其然，我爸开着车就从单位里飞出来了，我就让出租车跟着他一路追，就追到了我弟弟的学校。 你和你弟还真是亲兄弟啊，一个偷路，一个使诈，全是高手。 好像还真是啊。 那你爸难道后来就没有发现上套了？ 当然发现了，他找到了我弟弟，发现没事的时候就知道上当了。为这事儿，我不知道挨了他多少揍，但也无所谓了，反正我终于知道我弟弟是谁了。我爸看管不住我了，就好好的找我谈了一次，让我好好保护好弟弟。其实我本来就只是想看看呢，瞧把他给吓的。 还不都是因为你骗他？那后来你就和你弟越走越近了？ 我还真没主动，只不过去了几次他学校想看两眼，可没想到我弟竟然把我给认出来了。 怎么认出来的？ 我第三次去他们学校的时候，他自己就主动过来问我是不是他哥，因为我长得跟妈妈太像了，他还说让我第二天一定要再来，他会拿妈妈的相册给我看。可是第二天他却很失落，说相册被家里人给收起来了，让我再等几天。我说要考试了，最近不会来了，他就赶紧让我给他留了个电话和地址，说要给我写信什么的。我说你会写几个字还给我写信？嘿，这小嘀咕蛋子一听都快哭了。我一心软就给他留了。 竟然跟你这么亲啊。 可能也是因为我像妈妈吧。后来他趁家人不在的时候给我打过电话，但我们两个也不知道该聊什么，就变成了每周给我写信。他也找到了妈妈的照片，给我寄来了好几张。其实写信这种事我挺不擅长的，回信也就是简短的几句。不过我升学搬家之后换了电话和地址，都是立刻跑到他学校告诉他的。 这事儿你却一直瞒着家里人？ 我爸一直知道，但他很担心我弟家里人知道会生气。我弟也明白这点，他简直就是个人精儿。他对家里人说我是他笔友，只有书信来往，还把我的信给他家里人看了。因为我在信里基本上都是劝他好好学习，所以他家人对我特别放心，以为我是他学习的榜样。 真行。 我也挺佩服他的，他还收买了一个同学，每周五他早放学的时候就让同学把胸卡和校服借给我，约我在学校跟他见面聊天。可能是我长得比他高，比他帅点吧，他总对同学特自豪地说，看看，都看看，这是我哥，你们羡慕不？我就这么被他吹捧了好一阵子，渐渐的也觉得自己该有个当哥哥的样子，所以无论是他学习还是感情上遇到的问题，我都帮他出谋划策。后来我去上海读的大学，我们俩只能在假期见面，我弟弟就继续蒙家里人，说我是他的外语家教，然后他就拿着家里给的钱带我胡吃海塞。 啊，要是外语没进步被发现了怎么办呀？ 所以我真的也在帮他辅导啊，结果一认真学到好了，他们家竟觉得我弟想出国，然后就直接把他送到澳洲去了。 嗯，这样也好吧。 也是，其实他们家基本所有成员都有过留学经历，况且又有钱，出国肯定是迟早的事。后来我们大多都是在 MSN 和 QQ 联系，偶尔视频一下，基本上都是他在不停地说说说说说，我就一边听着一边玩游戏，直到我大学毕业回来工作了才又当面见着他。我一直觉得他长得更像他爸，可是再见到他的时候才觉得我们俩是越来越像了。他已经跟家里坦白了跟我有联系的事儿，他家里虽然没反对，但还是要求他继续留在澳洲上完大学再回来。我记得他当时特别傻的跟我说，等毕业后他要开个公司，他当董事长，然后让我当经理。 你怎么说？ 就仨字儿，你做梦。还说呢，有一阵子这小子跟他一起去澳洲留学的女朋友分手了， 偷偷跑回国投奔我，整天喝个烂醉。我本来上一天班就很累，回家还要照顾这个醉鬼，有时候真的挺生气的，我想揍他一顿，或者直接把他送回他们家。但后来我还是忍住了。其实我弟也算个明白人，疗伤完毕他就自己滚回澳洲去了。那也是我俩唯一一起生活在一个房间的日子。我发现他睡觉磨牙，还不爱洗脚，脚是42的，和我一样。哎，对了，他走的时候穿走了我新买的最贵的一双鞋，把他的旧鞋留下了。 你弟弟真是不见外啊。 好笑吧，说这小子干的屁事我能两天都不带重样的。不过虽然让人很头疼吧，但我知道他之所以这么混，还是因为从小爸妈就不在了的缘故。我好歹有我爸，他在他们家最亲的人也就是他爷爷了。其实我不算很了解他，但我觉得我还是对他有一定责任的，总是想替我妈照顾好他。 嗯，不过现在他也成家了，你也终于可以放下心了吧？ 是放心了，他能跟现在这个他喜欢的女孩结婚也挺不容易的。嗨，说起这个来，我都对不起我前女友。 啊？这跟你前女友有什么关系啊？ 嗨，因为我前女友是我弟弟家里人给他定的娃娃亲。 啊？什么情况啊这是？ 因为我弟一直都不喜欢那个娃娃亲，可这女孩不死心呢，总拿婚约说事儿。后来我弟弟就让我去撩这个姑娘，给她撩走，让她家主动退婚，然后我再把她甩了，就齐活了。 这么损的事儿你也答应了？ 嗨，你是不知道当时他把自己说的有多惨，跟我表演各种苦肉计，我根本就没法拒绝。而且我跟这女孩接触了一段时间，觉得她也没我弟说的那么恐怖，甚至觉得还挺可怜的，所以就真的很正经的跟她交往了一段时间。后来婚约确实也废了，但我弟弟的家人也知道这事儿是我干的好事儿，连那个女孩也知道了，她接受不了我是带着目的和她交往的，也就和平分手了。 哎呀，这姑娘也是够可怜的。你说你弟弟的小聪明怎么能用在这种地方了呀？ 嗨，我也知道他这么干不厚道，可是这种事儿说到底，哎，主要是我一想起我妈被家里支配到那种地步，我也实在不希望这种事儿又发生在我弟身上。他既然不愿意，我就不会让任何人勉强他。 你还真是个好哥哥。 才看出来啊。 早就看出来了。 只不过这事儿一出，他家对我的误会就更深喽，要不见着我就打呢。 为了这个弟弟，你真受了不少委屈。 没关系，只要我弟过得顺心我就高兴，其他的真无所谓。 感觉你们兄弟俩在一起以后，两个人的生活真的是越来越好了。哎，稍等啊，我想送你一杯鸡尾酒。这是你的鸡尾酒，它是由杜松子酒、柠檬汁、酸橙汁、糖浆、橙花水、双倍奶油调成的，名字叫做拉姆斯杜松子飞士。 哇，名字这么复杂呀。 拉姆斯是一对美国兄弟的名字，当年他们曾经在一起经营过一家酒吧，这款酒就是他们原创的。 哦，怪不得呢，兄弟一起创制的鸡尾酒。确实适合我。 用意还不止这一点，你尝尝看。 好喝，润滑又清爽，本来看着挺稠，还以为是奶昔那种口感呢。 这款酒啊，恰恰就是以喝完让人神清气爽而闻名于世的，天气不好的时候喝上一杯，甚至还有驱散内心阴霾的效果。之所以送你这杯酒，也是因为你和你弟弟其实都是家庭纠纷的受害者，但可能正因为如此，你们才格外渴望抱团取暖吧。而最可贵的是，你们在一起真的能让彼此快乐，